那么给题材股的炒作呢适当降了温。但我个人理解更多呢，这是一个筑底的过程中的一个技术性的调整。因为我们看到从10月19号到11月19号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跨度里呢，全市场总市值部分啊增长了将近有10%多，然后现在调整呢也就是调整了1/3，所以这我认为这个调整还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好，那目前游资是否还在找新的热点，但是也开始出现分化呢？ 这两天我们看到跌幅榜上排名比较跌的比较多的一些个股都是最近的一些热门股。那么这些热门股呢，短短十几个交易日之内大幅的翻倍，甚至有翻两倍，接近3倍都有。那么这些个股短期之内，我认为这些热点呢应该有个退潮的过程。当然随着明年科创板啊将会登陆，包括注册制在科创板上的试行啊，都会还会有很多的热点会引发起来。那么针对这些已经短期内翻一倍翻两倍的个股，我个人感觉还是要适当的保持谨慎啊，不要盲目去追高。但是随着无论是我们科技强国也好，还是科创板的建立也好，还应该会有二波的行情。所以第一位的话，针对一些真正的有科技创业类投资项目的一些上市公司，还可以在回档的时候适当做一些低吸。那么目前分化是必然的，还是需要我们有个冷静的眼光吧。 那么接下来几天呢，大家的心态可能也会比较的谨慎和微妙哈。那么最近这一周，那您认为在操作上面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 我想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建议。一方面呢，就是在回落的指数点位方面，我们知道这波调整上涨呢，应该是从2449点开始，从10月19日开始。那么它上涨的高度呢是达到了11月19日，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整个市场的涨幅大概在12%左右。那么各个指数呢，因为权重不同，所以波动各不相同。那么我们以上证指数为例，我们知道这一轮的上升应该是政策扶持，然后基本面一些转好，包括解困的资金入市有关。所以2500点这个整数关附近呢，应该也是这波政策呵护的一个关键点位。那么今天呢，盘中已经到了2560多点。那么如果说从调整的角度来看，那么2500点这个关口的得失，我个人理解认为是应该有比较强的支撑的。所以如果看好后市的话，可以考虑在2500点附近看看市场情况是不是做一些低吸的动作。这个是针对点位方面。另外一个就是针对品种方面，我个人感觉呢，短期之内呢一些炒高的品种不应该再去做一个盲目的追涨，因为这些品种的基本面还是有比较大的瑕疵。随着年报的降临呢，在品种方面我们看好中期后面还有走势的话，还是要考虑绩优成长。那么我们看到昨天晚上证监会也谈到了关于高送转方面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这反而是个利好，因为它明确了指出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高送转，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高送转。那么前两年高送转没有什么炒作，因为规章制度也不明确。那么既然明确了，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挑一些好的品种啊。那么在市场调整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大力淘金的过程。那么这些品种还是比较看好的。 好，谢谢张先生的分析和提示。我们下周再连线。 好，再见。 再见。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上周五下午，上交所、深交所纷纷发布上市公司高送转信息披露指引。上市公司披露高送转方案的，其最近两年同期净利润应当持续增长，且每股送转比例不得高于上市公司最近两年同期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首份养老金投资年报出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年报显示，2017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额是87.83亿，投资收益率为5.23%，这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首次披露年度投资收益。截至2017年末，社保基金会已先后于广西、北京、河南、云南、湖北、上海、陕西、安徽、山西九个省区市签署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合同，合同总金额4300亿元，委托期限均为5年，均采取承诺保底收益，实际到账资金2731.5亿元。 近日权重股表现强势，上证指数时隔一个多月重返2600点上方， ETF 表现继续活跃。万德数据显示，11月19号有11只股票 ETF 全天成交额超过1亿元，华夏上证50 ETF 一枝独秀，22.3亿元的成交额不仅在股票的 ETF 中遥遥领先，与3500多只 A 股股票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高于贵州茅台。华夏沪深300 ETF 当天的成交额也超过3亿元。事实上，华夏上证50 ETF 近期交投持续活跃。万德数据显示，自9月21号至11月19号，华夏上证50 ETF 每天成交额都超过15亿元。今年下半年以来，华夏上证50 ETF 累计成交额超过1800亿，是唯一成交额超过1000亿元的股票 ETF。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 ETF， 华夏上证50 ETF 是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蓝筹指数之一，其交投表现具有风向标意义。华夏基金旗下另一支蓝筹 ETF 华夏沪深300 ETF 也有不俗表现，截至11月19号，其下半年以来累计成交额达到 154.7 亿元，也是同期仅有的6只成交额超过150亿元的股票 ETF 之一。业内分析人士表示， ETF 具有交易便捷、费用低廉、分散风险、操作透明等特点，是不错的低位布局工具，建议投资者可以优选规模大、成交活跃、折溢价低的 ETF。 当然也得提醒大家，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受益于中国人保 A 股上市，四家配售中国人保股份的战略配售基金上周净值涨幅明显，并占据上周混合型基金净值涨幅排名前四位。没有获得配售的两家战略配售基金因为重仓债券也实现了周净值比较大的涨幅，自成立以来合计规模超千亿的六只基金总收益达到30亿元。11月23号起，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发行人民币发行70周年纪念币和纪念钞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一枚、银质纪念币两枚、纪念钞一张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纪念钞面额为50元，发行数量为1.2亿张，采取预约方式分两批次发行。第一批次于今年的12月28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20张，必须凭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兑换。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决定，从11月28号，也就是周三收盘结算时起，原油期货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比例由7%调整为10%，下一交易日起的涨跌停板幅度由5%调整为8%。已经10周年的比特币在今年突然开启了暴跌模式。数据显示，11月14号12时，比特币单价为6417美元，与去年底的19299美元相比，已经从空中跌落，暴跌67%。接下来，在11月25号0时，比特币单价4342美元，当日的18时24分，比特币单价跌到了3620美元，不到24个小时，再次下跌17%。仅仅11天，比特币已经下跌44%，市值蒸发486亿美元。今天北京将有13宗土地出让，起拍价为295.19亿元，其中12宗是宅地。分析师表示，如此大规模集中拍卖在北京土地拍卖市场上十分罕见，或许创下今年单月土地成交额的最高纪录。根据北京市2018年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今年全市建设用地计划供应总量4300公顷，其中住宅用地1200公顷。那么前10个月，北京市共成功出让土地50宗，成交建设用地面积358.5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5.37%，成交总金额1093.53亿元，同比下降48.64%。同时，土地市场流拍现象明显增多，目前共有7宗土地流拍，其中6宗为住宅土地，是2017年的3倍之多。 和北京一样，广州也在年底加速出让土地。进入十一月，广州共计划出了24宗地块，出让土地面积230.15万平方米，起拍总价430多亿元。广州市2018年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显示，今年计划供地总量19.39平方公里，其中住宅用地6.25平方公里，商业服务用地4.0平方公里。根据相关的监测数据显示，截止到11月16号，广州共计成功出让64宗地块，不含工业用地，成交面积291万平方米，同比增加22%。而已经出让的土地都是以低溢价、底价成交为主。目前，广州离年度土地出让计划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预计年内还有大量的土地会批量上市。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请出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资深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建新你好。 大家好。 你怎么来看今天的盘面情况？ 今天怎么说呢，我们一看又是按周五来说的话，肯定是有一种惯性下跌的这么一个状况嘛。但是今天有一点好处啊，是这样。就是刚才嘉宾也说了，今天属于是缩量的那种跌法，而且我们发现跌的吧，就是稀里糊涂，也有说没有说主线砸，咱们也能看出来主线砸的那些目的在哪，就是我们之前涨得多的，比如说我们创投啊，还有说我们像的那些 ST， 就 EST 是因为我们的就是上市的一个时间嘛，对吧，然后借壳上的时间，还有再加上我们的创投，咱们之前也分析过，其实在它会复制出来我们雄安那样的一个走势，在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些拉升之后，其实已经偏离基本面了之后，就会出现了一个回调，都是在预料之中的。但是从别的方面去看，其实没有什么再去下杀的动能来了。再加上其实咱们去找啊，就其实也找不到，而且我们看到在外围市场来说，其实也有缓暖的现象，这样配合着一个缩量的出来之后，其实是在我们看来，其实对于一个小幅的一些近期的一个小反弹，其实还是有所期待的。那从我们来说，就是刚才那个嘉宾和咱们大家说一个2500的这么一个点位去看吧啊，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没有那么太悲观啊，也不用说这么低，就2530左右其实就已经开始可以布局了。但是能和大家去说的问题就是，布局不是说咱们盲目布局啊，就是说一定要看量，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好处就是跌是缩量跌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你反弹或者说向上涨得是另外的方向，就是你得放量涨，同时再加上多就是多线配合这种涨才行。但是如果你只看到了放量，没有出现多线配合，那就是一定要记住做超短线那种的。那如果你看到量上去了，同时会有多条线路不断此起彼伏的状态，那你就可以稍微看一下。但总之来说，现在感觉是跌，有种跌不下去的这么一个感觉已经出来了。是这样。 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在等分数的感觉？也不敢太嚣张啊，也不敢太悲观， 对对对， 是吧，也不敢太闹腾， 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刚考完试啊，大家可能撒欢了啊，就像前啊那么一周的感觉一样，有一些 ST 啊，券商啊，对吧，还有各这个什么 创投 啊， 对 对 对， 对吧，这些就是很活跃。但是现在呢，大家的心呢又慢慢的回到这个结果上了啊，这考试成绩啊怎么样啊，各方面的这个期待啊能不能够达成一致啊， 对对 哎，又有一点这种谨慎的心态，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所以你看这个交投就比较的清淡了。 对，没错。其实，哎，正好您说这个，刚才正好看一笑话。我觉得咱们现在其实感觉就比较像家长，就是考试的学生和家长。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抖音，特别逗啊，就说采访一学生说，那为什么家长只注重分儿？ 嗯， 因为那学生说特别逗，因为家长看不懂题，咱们 不知道题有多难啊。 对，但咱们现在就感觉就是，我们其实只能看到现在是表象都在这儿了，其实已经摸不太透市场里边怎么，就是市场里边变化。所以给大家的短期的这么一个小的提醒就是，你从目前的变化能看出来，就是有要反弹的这么一个架势。那顺便还给大家去开个玩笑啊，明天我们公司要开策略会了，然后我们也是观察过这几年我们公司。只要开策略会，市场就反弹。 开几年？ 就是好像连续有这么三年了，都是这种好的，也不叫魔咒，好的这么一个预期出来，跟大家开玩笑。但是还是回过头来看， 但公司和公司不一样。 对， 有的公司开策略会就跌。 哎，对，我们的友商们啊，咱不好说，对不对？但是还是这样，所以还就是咱们回到最根本来说，还是我刚才的观点，可能目前这个市场由于已经就是没有什么主线出来之后，你发现市场的一个缩量下跌之后，这个市场其实它有自己的一个，它知道大的环境在这儿，但是我们小里面还是可以玩的，因为现在可以玩的方向还很多嘛。那我们认为说一个缩量的跌幅就是一个可以玩的这么一个点了啊，是这么样。 好。就是建新呢更乐观一些哈， 对对对对对， 好，那这是今天的这样一个情况哈。当然今天呢还是有一些这个热点的，比如说这个机场航运啊，和石油，这俩呢就是对冲啊，因为油价一涨呢，这石油相关的板块一涨， 没错， 同样油价一跌呢，这个运输类的啊，航运类的公司啊，它就涨，是吧？ 没错， 那么。你怎么来看未来这两个板块的一个走势啊？ 这个其实就还是说，有可能我们现在就是说跟航运来说，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的，比如说像就是航空公司吧，但是我们知道有跟我记得前几期节目和大家去说过，其实现在有的航空公司它不太把自己的航运业务去。就作为就是它的主收入已经不同在那儿了，比如说像国航和大家去分析过，就是国航其实它的免税现在做的很大。对吧？这是它的已经变成它的主收入的一部分了。再加上我们再看啊，其实我们现在国内航空公司的发展路线，其实已经就是它的发展的一个方向，或者它的多元化，已经再去慢慢的让它脱离了被油价所就是牵制的这么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再加上国家一些政策啊，比如我们国家开放了就是票价，开放了一些线路的一些限制之后，其实使得我们航空公司本身它就有。这么一个抗击的能力，这是一点。那另外一个，我们还去说一个，也算相关也算不相关的事情吧。就是我们知道最近我们有很多自贸区出来，今天其实我们看见福建也是说，由于国家的一些再一次支持自贸区来说，使得我们因为福建那边也会受一些很大的一些，就是它的一个平潭自贸区嘛，也会受影响，它也会拉。其实自贸区，咱们想到。就可以就是联想一下嘛，咱们做自贸对不对？最终不管是什么贸，贸是落到最底下的，你贸怎么办？一般都是要运嘛，对不对？所以说，不管是从航运和陆运来说，这一块其实也是会直接受益的。那这样也是我们会支持一下，我们航运其实还会有一些。就是后续发展那么好的一个那个另外一个就算有一点关联的那么一点吧。 好，所以。建新的观点呢，就是说航运和油价的这种正相关性正在减弱，是吧？ 对，慢慢的减弱。 当然还有一些和自贸概念相关的这些公司，也会因为一些相关的政策的推进带来某些利好，是吧？ 没错，没错。 好，那么今天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呢，我们还和大家哈聊几个话题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上周五发布的这个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议则，实施细则啊。跟大家也介绍几个这个亮点。第一个呢是明确了回购的时间，公司如果是因为公司的这个股价啊，维护公司价值需要，股东权益需要，要进行股份回购的，回购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啊，就是说护盘式回购吧，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啊。还有呢，就是要明确这个股份回购的上下限的比例，比如说啊，就是。 必须明确回购数量或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且上限不得超出下限的一倍，不得误导投资者。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能够就是上限弄得特别高，忽悠投资者是吧？然后呢，股价炒上去了，你反而又从中得利。 没错，没错， 这是一个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要求啊，比如说，你护盘式回购可以，半年后才能够卖出啊，这也是相关的一些要求。 嗯， 不知道啊，金星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啊，对于回购的一些政策的释放以及一些限制？ 啊，其实我觉得啊，这些咱们不管说它规定的多细，多就是咱们看从时间上啊，或者说它的操作方法，或者说操纵的一些金额，其实它我觉得很针对的就是目前的那么一些现象吧。因为我们看到目前其实跌到了这目前这么一个状况，其实有很多家上市公司在回购，但是我们去回顾一下之前的一些上市公司动作，有的说白了就是真的是忽悠，他说我回购了。他回购是回购，就不回购了。但就是为什么他只是说想放出这点那个事儿来，告诉他我们在购股票啊，股民们赶紧往里面进，进完以后我们好从中得利。这个是我们之前会见过的一个事情。而且他有时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是，就是他说我一回购，给大家举个就是有点漫画性的一招，我一说回购100亿。就说嘛，对不对？ 第二天就涨停， 第二天哗哗一阵涨完之后，最后你估摸出来，其实一共才回购了1亿。 嗯， 这就是你知道吗？这就是其实有一种说，就是忽悠咱们的老百姓了，所以就不好。所以说现在我们一个规定来说，就是给你告诉你就规定死了，你也别忽悠，你该怎么着怎么着，对不对？这就是，但是说白了，限制了上市公司的同时，它另一方面其实就是在稳定了我们这个市场。 嗯， 公司如果你真觉得自己的股票是有非常好的价值的话，我同意你回购，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是利好我们这个市场做稳定，其实如果你觉得你们公司低估了，也是在利好你们公司，你自己公司，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 嗯， 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很好的一个限制啊。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要知道这个美国股市长期牛市的核心因素啊，就是这个股份回购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又有哪些自己的特点呢？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大家在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购买和收藏冬奥会特许商品，留下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特殊记忆。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具有历史与冬奥特色的徽章，方寸之间展示北京冬奥文化的贵金属，以及充满冬奥元素的日用品，独具特色的冬奥服装，在店内都可以买到。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您可以拨打400-015-5151进行咨询，也可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商品。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霾转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璐。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资深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股市里有确定的投资机会吗？那如果有些公司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回购计划，那这是不是我们可以确定投资的公司呢？先不着急下结论啊。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数据啊。美国过去5年的上市公司股票回购金额大约是每年500亿到600亿美元，那么预计今年的全年回购总金额会超过8400亿，创历史记录啊。那么回购的公司啊，都是传统的蓝筹公司，比如说苹果、IBM、美孚石油、辉瑞制药、微软、高盛等等。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现金流充裕，而且公司运作还是比较好的，对于投资人呢也比较的友好啊。但是呢，与此不同的是啊，与咱们这不同的是，他们回购股票一般就是注销了啊，注销了，这是法律允许的啊。 对对对。 那么港股呢，就是要么注销，要么呢就是给员工 就发下去 发福利了啊， 对， 股权激励了是吧？ 对对对。 对，那咱们这一次看到呢是可以卖的，比如说为了稳定公司股价，是在半年之后你就可以卖了。 对。 建新你怎么来看这种不同？ 还这种不同其实怎么说呢，都是整个市场风格的不同吧。因为咱们对于咱们来说，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资本有自己资本运作的一个方式。咱们去看一下，你刚才也说了，美国那边为什么就注销，因为说白了咱公司上市为了有钱能够扩大经营规模。那咱们看看美国，他们就是对，其实说白了他们钱已经很充裕了，他们没有这种想法。那这就是我们看的，再加上一个国情的不同，咱们其实现在咱们就是之前来说啊，就是从不看目前的状况，之前来说，其实我们做回就是能看到市场上做回购就两个东西吧。我们先回购以后再去就是买资产，这是我们之前最就是能看到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白了，就是真的是哄抬一下自己本身的一个股价，所以咱们没有往这个方向去考虑，反而其实咱们看到就是相对于外围市场来说，他们的一些市场的一些氛围不是这样的，所以是会造成不同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说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啊。 好，当然在这个减持的条件上面也还是比较严格的啊，有相关的这个制度，比如说哈、怎么来提前进行公布啊，15个交易日啊之前要预披露这个计划啊，另外在敏感的这个信息窗口期是不得卖的。 对。 好，还有呢就是这个资金的问题哈、你打算拿多少钱是吧，回购的上限和下限之间啊是只有1倍。 只有一倍啊，不能忽悠式减持。刚才你也说了，那么从目前已经公布的一些上市公司的减持方案来说的话呢，就是还有很多不符合这个要求。 嗯 啊，比如说有一些公司呢就没有提回购的上限。 嗯 啊，还有一些公司呢就是说上限哈超过下限一倍多了。 嗯嗯， 这个也不行。还有呢就是。就是公司的那个回购期限啊，特长六个月、一年的。 对， 因为这次要求就是，如果你要稳定股价的话，你这个回购 三个月应该就是完，啊、三个月 就得完成， 完成。对对对、 哎、对对，有这个要求哈。那显然呢，就是说，咱们目前很多公司啊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啊，或者说呢，这个征求意见稿吧。 嗯， 征求意见稿呢，它也还是在不断的这个细化和讨论的过程当中。 嗯、对， 嗯， 其实但是我们从总的一些方向来说，比如说咱们看资金， 嗯， 时间，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你回购完了之后，你怎么去进行操作吧？就是卖出。其实从这三点来说，咱们虽然说有三点，但是还是归结到一点，就是他不希望你变成我们之前的这种状况。我们之前刚才也说过，一个确实是有可能是咱不能说把人都想那么坏，对吧？他但是有一部分确实干了，就是我们说回购，但是他就不给你干这实事，确实就是把股价哄抬起来了。而且说白了，有的上市公司他弄完以后他自己炒股去了，什么叫自己炒股？股价上去了，对，我刚回购一点，我就真的成大机构了，炒股机构低吸，哗，什么高抛，再低吸，再高抛，再低吸， 他成庄家了。 对，他自己玩去了，这是我们不愿意看见，也是我们应该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管说这。不是这次来说啊，能看到其实我们监管层在不断的努力，在引导着我们的市场再去向一个非常健康的路线去发展的这么一个很必要的措施。而且我们还知道，跟咱也是前几期和大家去说了啊，就是说我们注册制到来其实也是会面临着我们监管层这么一个挑战。所以说我们监管层现在不断在出一些政策吧，来完善这个市场，其实都是在引导着市场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去走。所以这一次的不管是说征询稿出来之后，它的最核心的目的，我还是觉得还就是要让上市公司干实事，说实话，同时要真正的把我们的市场引向健康。这是一个我真认为，就是不管是他出了多少细则，但是总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好，正是因为啊过了这个半年是能卖的，所以就更应当哈、有这种严格的监管啊，在里面保障投资人的利益。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哈、有很多公司也发布了自己的这个股票回购预案哈、那怎么才里面找到啊确定的投资机会？ 嗯，这看看咱们其实很简单，就看他准备回多少钱，然后他的价位是他，因为他会说我们这大概是不超过多少，可以看看中间的差价。但是我们还是去找这个问题在找在哪儿呢？一个是看看他去公布的时点，或者他这个他的那个位置啊，去是不是一好位？咱们不能说一看见说上市公司，说一发生这个发布回购了，你就赶紧进行买去？为什么？这一定要就是杜绝这个现象了。因为之前就在咱们出这个规定之前，为什么一直在说上市公司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上市公司说白了，他抓住了咱们散户的这种心情，这是最关键。所以说一定是要注意它的点位在哪儿，点位在哪儿之后，然后再看它的金额大不大，金额大不大之后再看它到底说我们不超过多少钱。如果它上面说的不超过多少钱的那个点位还是目前的一个价位比较低的情况下，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空间。说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之中一定不是说他说到那个点位，他就是才会在那个点，就是那个他说那个商业价格去回购嘛。 举个例子吧，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股价是四块钱了，对不对？他说我上限不超过八块多钱，我回购大概三个亿。但是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只是告诉你不超过。但是我们能看见啊，这个如果说四块多钱的时候，这家公司的一个从 K 线走势来看，其实也是相当稳了。那你可以先慢慢去等，但是你不要跟着上市公司一块玩。他虽然说有规定说三个月内不准卖，但是他没说你三个月内 你什么价位，他比如说公布了八块多，他不一定是八块多买，对不对？所以他也一直在低位持仓。你跟他所去玩的时候，你只能是我们的知道是有机会在这儿，但是你不能说贪， 嗯， 一定是见着机会就走，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嗯，你可以这样嘛，啊，比如说他打算在三个月内啊回购2亿啊， 嗯， 以不高于8块钱的价格回购，那么你也是啊，在这个三个月内呢，你每天定投。 对，这也是一种方法， 是不是？你看到这个行情比较那个低迷的时候呢，你就这个多买点也好，少买点也好，你自己根据这个股价的表现来走，是吧？ 没错，但 是 一个笨办法。 对，这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宗旨就是你。咱们还是不要跟他玩，你是一定在这个里面一定要做的就是一个每一次的反弹的一个好的一些赚，就积少成多的机会吧，不要说想着能赚大啊。 嗯，除此之外哈，怎么来看这个公司本身的价值？ 这个来说，其实咱们说啊，咱们先抛开所有的一些就是不好的思想来看，其实公司做回购，它也有一部分是本身的公司价值已经看到了，他自己知道已经低估了。说白了，他觉得有点眼馋，说我们这股票就这么低价钱不开心，那我们也价值就不在这儿啊，所以他是看到了。所以说，同时来看，还是用咱们那一套的去理论去分析一下，我们看看整个行业现在是怎么样啊？怎么你的现在估值是不是真的会被低估了？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去看看他的一些回购的动机和理由相对比。如果说你咱们真是看到了，在整个行业已经调整完了，或者说整个已经就是估值已经到一定那就是稍微比较偏低的情况下吧，那你公司公布了回购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说对于它的估值再次抬升或者再次评估的一个好的一个催化剂，这也是一个我们应该去研究的点吧。 嗯，好，当然我们还得提醒大家，就是资金来源的问题哈，有自有资金，就是他手里有现金，还有呢就是发行优先股债券募集的资金，以及发行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募投项目结余资金等等，还有借款，是吧？ 嗯嗯， 等等，这个就是说他不一定啊，不一定都是用现金来进行回购。另外呢，就是公司当年回购股份所支付的现金视同现金红利，与该年度利润分配中的现金红利合并计算。 嗯 啊，所以就是说大家回头看财务报表的时候也要看清楚。 没错， 他这块用了多少钱在做回购，不是都是 对 分红啊。 但是您刚刚说那点特别好，就是从我个人来看，他如果不是用自己钱的，还是稍微好一点，因为你毕竟是有一些债权或者说就你欠人钱的那种状态去买的嘛，那你买的钱就是稍微来说就谨慎，就打个好比方，就 那债主已经替你把过一道关了。 对，就其实这就是你借了人5万块钱去炒股，你肯定心里要紧，比你自己有5万块钱去炒股谨慎的多嘛，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就是我凭什么借你？因为这5万块钱可能能变8万块钱。 对对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我再收10000块钱利，我才借给你。 没错没错啊。 好，这个确实是一个大事儿啊，要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啊，就是2014年到2017年4年啊时间，这个 A 股的回购股份金额分别是91.99亿、109.3亿、50.30亿、98.69亿，只有2016年超过了100亿。4年累计回购呢是350个亿，而今年的回购金额，看高的就是那可能有非常之多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平安一家，他就号称啊要用他市值的10%的这个金额来回购， 嗯， 那是多少？那就最高是1100亿啊。啊，这中国平安它的这个计划，目前披露的这个计划，那如果按照这次的要求，上限不得超出下限的一倍。如果上限是1100亿的回购的话，下限就是550个亿，这就超过了前几年的这个总和了。当然，再加上其他一些公司发布的这个方案啊， 嗯， 所以还是很看好今年整体的这样一个回购的金额的。如果大家都说到做到的话， 没错没错。 嗯，那这是今天跟大家哈聊的这个上市公司这股票回购，不知道大家呢会如何从中啊找到您看中的价值股票。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在前段时间特别火的这个自贸板块啊，这个上周上海自贸区的相关的板块还是比较的活跃的啊。 没错。 那有人分析啊，说这个自贸板块啊，大概也就是这么几个领域比较的活跃啊，地产，还有港口，交通运输，还有金融商贸。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看到自贸区的这么一个作用嘛。说白了，我们自贸区首先要拉动经济。刚才我们跟说航运的时候，其实也在去说这个事儿啊，说你自贸区不管是什么贸吧，最后落那个又落到贸这儿，那你就必须得有运输嘛，你得把货来回去运输，其实是非常直线去利好的。那地产那个也很简单，对吧？你做自贸区得有地呀、因为地出来之后，你这房地有在那边在自贸区前有地的这些公司的价值就起来了， 是 很明显这么几个路线嘛。 对，那么从2013年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在上海挂牌以来，目前全国已经有12个自贸试验区啊。5年来啊，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推广到全国，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的作用。那么中国呢，目前呢也在加速推进多个自贸协定谈判啊，这个是和一些海外的地区啊进行这个谈判。那么随着这个谈判的加速推进呢，咱们国内的12个自贸试验区，他们所拥有的风险压力测试空间也将不断的扩大。那么就在上个星期五，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了53项举措，而且这53项举措啊，有分析人士认为呢是刀口，就是切口比较小，见效比较快，都是一些具体的措施。有39项适合于全部的自贸区，有14项呢是针对性的，比如说适合某一个，你比如说上海有一项呢专门适用于它，叫支持自贸试验区开展非标准就业形势下劳动用工管理和服务试点，还有适合于广东的，授权他呢制定相关港澳专业人才职业管理办法，允许具有港澳职业资格的金融、建筑、规划、专利代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在经过相关部门或机构备案之后，按照规定范围为自贸试验区内的企业提供专业的服务。还有适合于河南的、陕西的、浙江的呀、重庆的，啊，福建的多一点，福建的有5项啊。 对， 所以你看今天的这个， 对他受益最多嘛？ 啊，受益同今天的股价一样强势啊。那么你看，就是国家还是非常的重视啊，在自贸区深化这个改革的。那么未来呢，这个自贸区在投资上面还会有哪些特点？我们也请建新为大家分析一下 啊。其实我们看到这自贸区也就已经有，反正也有一段时间了吧。从开始说我们一开始公布就开始，就刚才咱们说那几条线啊，呼呼就一阵吵之外，其实我们看到自贸区这随着几年的一些推进来说吧，也有一些成果。刚才您也说了，其实所以说这自贸区咱们要看着说到后来我们往哪儿去看啊，其实还是得看说你自贸区到底是干什么用，你的核心的一个就是点是在哪儿？那我们还是说自贸区落的还是在贸易这一块儿，但是说你贸易这块又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就是随着这些自贸区的一些这个就是不管是法律法规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自贸区内的一些体系的逐渐的一些成熟之后，其实还是会落到了我们对于贸易量的一个提升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成果出现吧，那还是我们的一些就是航运啊或者港口啊，这是我们认为一直应该通过自贸区在不断去提升这么一个一个点吧。但是说从地产来看，其实就有可能会在随着就是说自贸区的一个热度出现之后，就有可能没有这么热了。那毕竟里面你不是干这个事儿的，这是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其实就是比较大家不太想明白，但是说有可能会有连接的，我们也是最近比较看的就是旅游这一块，其实随着自贸区也会有不断的起来。那还有为什么说旅游起来了，就是你自贸区现在有很多好的一些就条件会去，比如说去刺激它，比如说海南，对不对？我们要去为什么，就买东西嘛，再说白了。 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自贸区你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所侧重的点进行投资。 这些是我们在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热点出来 出来以后之后在大幅度蜂拥而至之后就开始做分化了，去找到底是你这以后要干什么的这么一个投资的一个理念和方法了。这是我们要去看的，这是一个就是说已经过去了，像我们大面投资了，一定要去找着，就是就刚刚跟大家去举例的，那海南就是你的，因为有旅游有免税区，我们到那儿都得买东西，对不对？而且我们看到海南应该是它的已经是就是免税的范围已经扩大很大，所以说这一块旅游就有可能会嵌入到里面，成为它的这一块的一个应该去投资的点啊。 但是啊，投资者的情绪往往有的时候是喜欢一拥而上的， 没错。 而且呢，隔一段时间，因为随着这个改革的深化呀，包括相关的这个配套措施的完善，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政策啊，利好的政策出来，对吧？ 对， 那又可能带来一波短期的热点。 对， 而这种热点有时候呢，就是都涨， 对，这个、 相关概念股都涨， 这没错。这个就是咱们节目里面，我记得这咱们其实是分风格的啊，就是说咱们一直在说，你去蹭热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蹭热点，其实有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你其实有可你热点踏对了，你嗅觉灵敏，你直接拍脑袋。如果你有能力的话，比如咱举个例子，假如有一个叫玩具概念的，对不对？今天说啊，玩具重大突破，要销量100万，那你其实如果你有能力或者你有判断力、有钱，你就把玩具股全买一定行。但是呢，这确实不是符合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股民们的一些自己的这种行情，对吧？因为一个没有钱，一个没有精力去判断，所以说还是这方法咱们能推崇，但是这个风险比较大，不是就不太适合咱们。那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另外说的就是，那咱们就还是稍微用点心去研究一下，找找真正受益的上市公司在哪儿。那你买进去，对不对？你不也不怕分化，那你不怕分化之后，就算有所分化，你那还你如果研究后的上市公司还是就是能有抗跌性比较强嘛？这就是我们推崇另外一种方法，但是哪一种方法都是没有错的 啊、嗯。有一种观点认为呢，自贸区只适合短炒，不适合长线投资。长线投资呢，还是要跟着大盘的形势来走 啊。这个是最大前提，咱们所有的事情和大家去讲都不是逆势而为，但是自贸区也是有自己，如果说在大环境没，就是咱们都得固定出一个条件，在大环境没有的情况下，我自贸区自己的投资的一些逻辑，就是还是刚才跟大家去说的，你就还是往那些航运呐、或者说就是交通运输这一块，港口这一块去看。这个是我决定，就是他在落实完所有政策之后，他去影响的最根本的这一块，这是我们应该去看的一个点。 嗯，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周我们的节目啊，还谈到了这个下一步哈、可能有哪些行业机会更多一些，嘉宾谈到的这个大基建板块啊、谈到这个基建板块当中呢，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工程机械啊，还有这个水泥。 对 啊、这个建材啊等等。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泥，有一种观点认为呢，水泥啊短期靠什么呀？水泥短期它是看库存啊，这个 对 跟那煤似的啊， 没错。 中期看什么呢？看地产，长期看人口啊，什么都跟人口有关啊，这个可以忽略不计啊。但是目前我们来看看这个地产这一块的这个影响啊，其实还是稍微大一些的啊，稍微大一些。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目前的这个供应情况啊，因为由于环保的关系呢，华北地区的供应量还是有所减少哈、 没错。 那么又加上呢，目前的这个北方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水泥当中的一种淡季啊，所以它这个价格的这个上涨幅度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在华东地区和这个南方地区的话呢，可能情况有所不同啊，有所不同。比如说十一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南方地方啊，南方的一些地区呢有限产，所以呢这个供应的问题啊，导致价格啊，在华东地区两次出现这个上涨啊，包括这个全国的水泥均价都创出了这个新高。对。再加上一些环保的这样的一些新政呢，就是让这个行业可能会更加的这个集中啊。不知道下一步啊， 建新，你怎么来看待这个水泥这个领域？ 其实，咱们除了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水泥，咱们还是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有运输半径的。咱们知道，大路上跑那水泥罐子车，咕咕咕得来回转，为什么？因为它不能运了，它不能运远， 所以它受区域性的影响很大。 对，所以说我们看到有可能会出现，你说，哎，为什么我们这边库存没事，你那边库存紧？你为什么就是那边就这猛涨价，我们这边没动？所以这是也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是从长远来看啊，其实基建是一个是我们知道要去搞的这么一个大的方向，而且我们记得今年的十月份是吧？咱们国家会有政策说我们要扶植基建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线路，但是我们知道还有会叠加一些环保的一个政策出来，再加上水泥的，我们其实还也有一些政策会把它变成了，其实从有可能变成一个周期的行业，也会变成一个叫日用品行业。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在慢慢帮这个行业脱离掉了一种就属性，但是从它脱离属性之后，我们从长远来看，其实还是会成为一个慢慢上涨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行业，这是一个非就是一个转变吧啊。 嗯，很有意思的一个走势图啊，就是把水泥板块的这个涨幅啊、跌幅啊和沪深三百做一个对比的话呢，今年的前一月到七月基本上呢他们都同步，但是到了七月份以后就开始出现分化了。 嗯， 就是沪深三百呢是逐渐在下跌啊，但水泥呢板块是在七月份以后出现过一波高峰。当然也是逐渐在跌啊，但是呢，明显他们俩的这个分化哈、啊，急剧啊就拉开了。 嗯，没错。 你怎么来看？ 这东西其实还是水泥有自己，就是刚才也说了嘛，就是它会有自己的这么一个周期性，再加上它的价格的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整个一年来说，从价格对于说价格上涨所带来的一个确定性是很高的，但是呢，能看出来虽然说有分化，但是其实我感觉你的这种分化其实还是对于它内生属性来看的， 嗯， 这不是说你整个市场来看，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对水泥的这么一个，就是我们说比如说像它的一些限产或者说它的供给侧改革这么出现之后，也是慢慢脱离了像怎么说呢，就是一些因素的制约吧，比如说我们一直在看说为什么说它以前受房地产的一些影响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今年的一些房地产政策出来之后，其实对于它的影响其实还是不像以前影响这么大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改善，再加上我们看到说有一些基建的一些预期在这，使它会有一些这样的脱离了我们说整个市场的那么走势，因为市场走势不好，其实我们对于一些就是说从经济环境来看呀，或者说我们整个基建的一些走势来看，其实有不好的预期的，对于它应该有同样的影响，反而它走出这么一样的一个差异化的走势来看，其实也是刚才我和大家去说那几个因素使得它造成了受周期影响的概率就逐渐变小了，这才是我们想关注的点啊。 是，那另外也看一下他们这个净资产收益率啊，有一些公司的这个收益还是高于去年的哈。 对， 换句话说，整个业绩还是不错的。 没错 啊，最后的观点就是你看好它未来的投资价值吗？ 肯定看好未来投资价值，但是希望大家得忍得住寂寞的那种。 忍多长时间的寂寞呢？ 这个说实话，其实不太好去预估，但是你要看，就可能得跟大环境走，但是说你要长期拿得住的话，其实还是看好的，就是你可以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的一个板块去看。 好，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程建新先生做客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晚再见。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大家在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购买和收藏冬奥会特许商品，留下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特殊记忆。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